放清白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。胸怀被敲开，一个小时快都可以让我澎湃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。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。胸怀被敲开，一个小时快都可以让我澎湃。 是的，青春多美好，美好就在于青春飞逝，真的回不来了。不管是即将毕业还是毕业多年的朋友，应该好好珍惜现在这一刻的时光，才是我们怀念青春真正的意义。一起来听到上好的青春。 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。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。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，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，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阻碍，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，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。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。千万记得天可惜

走到这一天，要奔向各自的世界。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，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。 多年之后，当易烊千玺备战中考的时候，王俊凯、王源转战洋葱之后，亲情翻唱原创组合牛奶咖啡的《明天你好》，为易烊千玺隔空加油打气，希望这首歌能帮助他旗开得胜。多年过去，王俊凯刚刚参加完高考，又准备迎接又一个开始。不管是刚刚毕业的同学，还是毕业多年的朋友，时光飞逝，虽然青春不在，但是明天依旧美好。怀念青春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有着更多的勇气继续前进，一起迈向美好的明天。很多大学当中交情很好的朋友，毕业之后还是有很多联系，每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吐槽，会有刚刚进入社会的不适应，还会有迷茫彷徨，但是每一次欢聚，每一次聊到过去的时候，每一次去打开青春回忆的那个小盒子的时候，我们依旧会欢笑，放下生活当中的这些烦闷，然后第二天重新起航，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和生活说一句明天你好。 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却贴心，看是什么， 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多少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。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两秒钟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，照亮房间，也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。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，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。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，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。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，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，环境也将更加优美。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，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真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 经典音频， 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 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，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一切只有音乐，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为大家推荐同名不同曲的歌曲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你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的被与世界相撞在梦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制，想要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世界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，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我这个身体中那丛林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关系， 我喜欢 的封锁句，有关于你，绝口不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要一起来听到《友情卡片》。说到这首歌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金曲捞节目当中被唤醒。《友情卡片》是徐怀钰的经典歌曲，曾经唱哭了无数人，是伤感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力作。他收放自如的歌声在这首歌当中注入了现在年轻一代的情绪和个性，仔细来听，你会感受到他的改变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友情卡片》，来自徐怀钰。 你现在好不好？你说和他散了，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更好，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没有特效药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好怀念那夏天，我们为了雨下的破旧过大街，不管在别人体面，那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。多可爱的昨天，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。你为了大家做了很丑的鬼脸，都因在那一天，更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一组歌曲叫做《朋友》。周华健在《朋友》当中融入对朋友的关心，分别的不舍。用华健自己的话讲，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。音乐帮我交了太多可贵的朋友，更可贵的是这些朋友丰富了每一位朋友的音乐，他们让我从不孤单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周华健《朋友》。 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才会懂，为寂寞挥挥手，总有我，总有你在心中。